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稍为回升，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2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51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98.35，升6.45；腾讯控股331.4，升2蚊；中国平安90.25，跌8.5。盈富基金26.7升1毫，华夏沪深343.7跌3.5，雅高控股系报2.85毫，系跌2仙，卡森国际2.65系升2.15毫，友邦保险77.3升6毫，建设银行6.32升5仙，新澳能源84.55升9毫。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24，英镑10.111，瑞士法郎7.879，澳元5.31，加元5.893，新西兰元5.015，欧元8.6628。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2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369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7.66美元，卖出1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大致系车多。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九龙区嘅封路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昌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以及系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至到漆咸道南嘅道路咧，仍然都系封闭。咁喺免费渡轮嘅服务方面，提提大家啦，而家路线系包括有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以及系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嘅服务时间系直至到晚上嘅七点。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海丰园。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咧，龙尾马会大楼对开。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龙尾在柯士甸道；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方向咧，而家系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街唔出街， 出街 唔出街， 究竟出唔出街好啊？ 星期日喎、 啊，系咯，星期日喎、 啊。二台周日有好节目，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八至十，玩玩星期天；10点到12点有二台院线。 周日咁多好节目，梗系留喺屋企听二台啦。 切，去街就可以听二台咯。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十年噶。 下昼嘅三点二啊，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婷喺度。 你睇下头先我哋听嗰啲政府宣传嗰啲声带，几咁回应而家嗰个社会民生啊，几咁回应系咪先？ 特登做嘅人哋， 咁梗系知道啦。咁啊，当然啦，近呢半年咧，其实都有好多歌都系特登做噶啦， 都系 回应紧而家呢个嘅社会嘅气氛啦，咁样嘅。咁啊，寻日咧就喺网上先就见到佢就系话，搞掂咗啦，首歌系啦。咁先前都有人估，佢系咪开 concert 啦，定系点样样咧？系啦， 开嗰啲流动音乐会咯。 系啦，咁啊讲紧就系阮文安嘅，系啦，咁啊，寻日就终于就发布咗佢呢一首，都系叫做系回应紧近半年啦，香港发生紧嘅一啲嘅事情嘅一首嘅作品啦，咁啊叫做《煲底之样》，系啦， 填词咧就揾嚟矿神啦，咁 系啦， 咁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几得意嘅，就系其实喺个 MV 嘅参与嘅当中咧，都系有另外一个网络嘅作家嚟嘅，叫做蓝骨子啦，咁样，咁你见到其实都系几多呢个文学界嘅呢个共商性。 系啊，咁啊，头先你提到呢个填词人啊，邝俊宇咧一定要讲翻嘅，因为佢都系又系呢个系报名参选呢个区议会选举嘅，就系呢个元朗区嘅北区。咁啊，同区咧仲有一位系民建联嘅，就系谭伟林啦，咁样样。咁我哋作为一个音乐节目啦，介绍呢首歌之余咧，都要即系回应一下而家呢个社会啦。因为礼拜日咧，如果你系登记咗做选民嘅话咧，记得要去投票。 高呼的声音，在炮火声之中穿梭，一点不抖震。谁一起天高海阔地厚，为他打这最难打的仗。不管几多辛酸，只想跟他讲，就算风甘开心，跟他一起不蹉跎。谁弱势险境处处都不怕，漫天绽放翠绿烟花，乱世之中谁念挂。终结伴走过炎夏与冷冬，春风秋雨仍很想你，我会坚持誓死都不放手。煲底若地重遇，爱上天野开花，穿分秒到年月，爱得过夜会结束，光辉可映照时代，在今世缘上呀，除找后见。辛酸只想跟他讲，就算风急海心，跟他一起不蹉跎。曾一世险境处处都不怕，漫天 天绽放翠绿烟花，乱世之中谁念挂，梦总结伴走过炎夏与冷冬，春风秋雨仍很想你，我会很坚强，誓死重遇，如何再遇见你瞬间，风会静雾会散，爱上遍野绝种开花，寸分秒度年月，捱得过夜会结束，光辉可映照时代，在今世愿相约聚找后见，再痛也不会倒下，勇气纵使千秋万载也赶不散，我与你都不怕，万马千军也不退缩吧，流泪眼斗志未冷，讲一些快乐从前，才明白青春像一阙无名诗，别痛着遗憾错过挂牵，到底若并重遇，如何再遇见你，风会静雾会散，爱上片野绝种开花，寸分秒度年月，再步再见， 几时喺煲底见咧就未知嘅，但系咧星期日咧就记得，如果你登记咗做选民嘅话咧，就要去呢个投票站嗰度见啦吓。揾你个阮文安啦，头先咧我呢位系女嘅和声咧，就系嚟自另一位嘅香港网上嘅女歌手嚟嘅，佢嘅名字叫做雷佩希。转头我哋会有今日嘅嘉宾有林欣彤同埋苏道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二段，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抛草小心处起你那份缘。 今年 J 冯允谦在中文歌曲龙虎榜得到好好的成绩，今次这首全新的歌曲继续找来有 Y 文和他填词，周石汉监制，歌曲《寻找白金汉》是承接住上一首歌《Full Moon Party》的 MV 故事。 假使找遍没有宫殿， 饰演男主角的 J 更加为爱情追到去俄罗斯。全新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冯允谦《寻找白金汉》。 天边海角没有宫殿，白金汉都会在这边。嬉戏原心野原，找他总不太远，结束的远歌言可以未完，能作多一句亦好，永远相遇。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我哋请嚟有两位嘉宾啦，系啦，有一个系嚟紧即将开 show 啦，佢系 Mac 林欣彤啦， 系。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近呢几首歌咧，我觉得同佢个火花好好嘅一位音乐人， 系 苏道哲。Hello， 你好。 Hello， 阿道。 系。喂，新歌咧就系阿 Mac 咧，你自己作曲同埋填词嘅。咁、然之后阿道咧就系同你做编曲啦，同埋监制嘅。我想问一下咧，你两个系如何结下呢个音乐上面嘅缘分嘅？其实系 由上年， 系 上年咧， 两年前应该 系 第一只歌嚟。 系第一首嗰阵时系 cover 嘅， 系嘅十二月嘅时候出咗一首《那里是多共你》，咁就 系 阿杜编兼阿杜监嘅，系呢个就系我哋正式开始嘅合作，系咪 ？Yeah，OK。但嗰阵时点解会想邀请喂阿杜不如一齐玩啦咁样噶？ 嗯， 你应该睇中咗呢个男人一啲嘢。 我觉得佢嘅嘢系好有 soul 咯，好有 passion 啦， 系。 好早就有一个感觉系我好信任佢嘅， 系即系 even 认识之前已经觉得，咦呢、這个人信得过， 系因为都有听佢某啲歌系佢负责编曲噶嘛， 系 咁我都有听过， 系 跟住我都觉得啊好中意啊，其实 系 OK， 咁呢个系好信得过嘅男人咧， 靠得住 苏道哲。咁我想问，咁嗰阵时你第一次同阿 Mac 合作嘅时候，嗰个佢揾你定系点样噶？成件事系定个公司邀请你定系点噶？ 一齐嘅，我谂应该系同步嘅，有个咁嘅 ideas 啦。如果讲翻第一只歌嘅话。系咯，咁跟住就，我永远都觉得阿 Mac 把声系有无限咁多可能性嘅，所以头先讲嘅唔想一式一样或者唔想个框，都系因为我觉得佢仲有，即系我好中意佢把声，亦都觉得有好多唔同嘅音乐类型可能可以帮佢再升华嘅，咁所以每一次其实帮佢做每一只歌都。我是愿甘愿绞尽脑汁地将件事再整好一点。 是听得出是绞尽脑汁的，真的。好正。 同埋我是觉得呢，因为我觉得佢，我喜欢佢啲歌呢，就是佢如果是做啲飘逸的嘢呢，是好啱数。而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飘逸，是不是，即係佢同你嘅 Daddy Dad 都有种飘逸嘅感觉㗎。係啦。咁嚟到今次更加唔使讲啦。 我觉得是佢制造到一个 vibe 囉。 係。 即甚至佢制造咗一种气味俾每一首歌嘅。 係 呢样嘢系我好佩服嘅。 呢首歌啦，一秒啦，最新嘅呢首歌系派台歌啦。几时写嘅成个古仔系点样样嘅咧？ 其实 系咪为个 show 而写定点嘅咧？ 一秒系我几年前写低嘅一个 melody 嚟嘅。 Yeah. 咁一直都冇用啦，跟住上年有一晚突然间失眠，跟住諗啊可唔可以攞返啲歌出嚟填词呢，咁跟住就试下填，因为又填咗喎。我觉得个曲词系甜蜜嘅恋爱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就写咗啊好鍾意一个嘅状态囉，写咗自己。就 系、 是、例如会好鍾意听佢心跳声啊。跟住又好怕会失去呢一个人啊，即 系 好想将每一秒都化作永恒咁样咯。 系， 好少可以夜晚唔瞓系可以写到 sweet 嘢噶嘛。 哦，系啊。 通常夜晚唔瞓都系写 苦恋啊。 系噶咩？ 即系嗰类感觉嘅嘢啦。 系噶。 咁然之后，你系咪嗰阵时已经谂咗，不如将呢首歌交俾阿杜啦？ 其实我 Daddy Dad 又交咗俾佢啦。 系啊。 呢一首我自己作嘅，即系呢两首都系自己作嘅。 Yeah, yeah. 好有信心交俾佢， 系 系啊 ，OK， 好啦，阿杜啦，你嗰阵时收到呢首歌，阿 Mac 又再揾你咯，咁样有啲咩嘅谂法，觉得首歌如何咁样嘅咧？ 第一件事系刺激咯， 系， 因为每一次，因为阿 Mac 嘅 demo 系俾我觉得可以有好多个版本， 系， 即系。就是行边边呢好 sweet 嘅又可以好啱佢。 佢啲货多到系闷死嘅。 佢可以呢做返以前呢咪有嗰啲 single 呢啲 single 入面有几个 version 嘅。你可以做一个咁样嘅系列，你哋两个中间。 咁 honestly, 我认为阿 Mac 嘅恋爱观或者佢嘅对于呢隻歌嘅感觉未必系最 sweet 嘅。即我觉得最 sweet 又未必好啱佢。又或者隻歌冇咁多 surprise。咁 which is 其实当我睇咗份词好多次我又觉得唔系最 sweet 嘅。 系 咁。 系好沉溺囉 其实。其实啱佢个状态，即当佢好投入一件事嘅时候。即同埋唔系每一样都淨系得 100% positive 㗎嘛。咁就算你好鍾意嗰个人都可以有唔同嘅事发生。咁我又想保留呢个 sweet, 但又想有其他 surprise, 咁所以就。 整咗呢個 出嚟。其實都啱，因為我都有啲小悲觀喺裏面，就係怕會失去呢個人，即係瞓池裏面。 啱嚟啊！你幾次上嚟有講過自己啲戀愛觀嘅時候，佢係嗰啲可以 講咩？我唔記得啦喎。 哇！你講到嗰啲哇，即係如果咧，我真係同一個好愛嘅人一齊嘅時候咧，我喺呢一刻咧，即係有災難發生，我可以死咗都死而無憾噶啦。 系 咯，你系呢一类嘅恋爱观嚟噶嘛？ 好轰烈啊！ 系啦，好全诶，即系100%就埋去咁样嗰种感觉嚟噶嘛？系。 但系我谂我越嚟越会学精噶啦，即系唔好再咁癫100%， 系 都有翻啲保留，系会锡自己多啲嘅。 系。咁但系点样可以将阿 Mac 呢一种嘅恋爱种感觉放喺呢个 arrangement 啊等等嗰度啊？其 实，第一本身我觉得呢一个所谓有少少 trap 嘅感觉系好啱佢嘅， 系 因为俾我感覺阿 Mac 除咗係 sweet 同埋好聽之外，其實佢可以好迷嘅，即係嗰個迷係唔係要好 high 嗰隻感覺，而係個狀態有陣時未必最清晰自己做緊咩，但係又好想做一件事，又好中意一件事，又唔想失去一件事，但係唔係100%自己掌握到嘅嘢咁咯。咁嗰個狀態，我覺得係啱佢，咁所以我就整咗一個比較 trap 啲嘅 five for 呢隻歌。 我係有一次喺阿杜嘅 studio， 跟住然之後同佢好似係傾緊，唔知因為傾緊 Dali 定乜嘢，唔記得啦。又好似唔係唔記得啦，總之喺佢 studio 啦嚇。跟住然之後佢求其喺佢嘅電腦度撳咗某一啲嘢出嚟，整咗個好短嘅音樂咁啦，當。佢嗰個 vibe 已經係超濃咯，我唔知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我嗰件事其實係我哋其實原本研究緊上年個 show 嘅一啲編曲嘅， 係 咁，然後我就即刻諗到一啲嘢就整一齊度咁樣咯，係啊，有一次係我哋研究緊，其實個 show 想點咧，個編曲想點咧，有啲咩歌想改咧咁樣。 係，同埋我覺得阿 Mac 你把聲好好聽， 嗯， 係啊，即係好輕， 好難，我覺得謝最難唱係呢把聲㗎。 點解啊？因為好傷定係咩咁啊？ 因為其實通常好 breathy 或者好 soft 嘅嘢咧，係用好多氣嚟做咯，即係好實滴滴嗰啲咧，反而係可以好長氣啊，唱好耐啊咁。 係， 其實係嘅，因為好難唱嘅隻歌，同埋好高音嘅。 咁算好高音。 但係如果要用嗰度氣咁輕上咁高，我覺得係難嘅。咁但係冇辦法，隻歌佢自己寫，所以其實好輕鬆可以係啊 ，KO 咗佢。 这爱慕，你意外所有也像是虚假印象，只为遗忘。假使一天一切都已走，必定下来与你把我带走。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河流追这一些美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七十岁食环署外判工罗伯上星期被砖块击中头部，伤重不治。罗伯两位家属由内地来港见传媒，并到事发现场北区社区中心外拜祭。罗伯的亲友、同事和街坊鞠躬同献花，死者的长子跪在罗伯的黑白肖像前表示请父亲安息。他今早表示希望警方尽快破案，亦都希望事情不要成为香港仇恨的开始，而是仇恨的结束。协助他们的工联会理事长王国表示，罗伯为人爱国和充满正义感，希望沉冤得雪。街坊张先生说，街坊会筹款协助罗伯的家属。有网民发起中午在多区聚集，在太古港岛东中心对出的空地，近百人聚集，高叫口号，举起象征五大诉求的五只手指，又唱反修例歌曲，大部分人戴着口罩。人群其后沿内街走到英皇道旁边的太古坊入口再聚集，并继续高叫口号，期间有人从高处向人群掉鸡蛋。七二一西鐵元朗站發生襲擊乘客事件四個月，至今有六人被起訴。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認為，七二一事件的被捕人數和六月九號、六月十二號和八月三十一號等的示威活動之後，被捕和檢控的人數比較差不多，不會特別低。重申對於這類的案件，一有證據就會拘捕。他又說，對任何違法行為，不論信念，只要用暴力，警方都会调查，并会在有证据的时候拘捕和检控涉案人士。多次申请反修例游行的刘永康涉嫌在7月1号进入立法会，触犯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被警方正式落案起诉，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下个月13号提堂。刘永康九月底被捕，涉嫌同7月1号示威者闯入立法会事件有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稍为回升，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6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5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98.45，升6.5。腾讯控股331.8，升2.4；中国平安90.5，跌6毫；盈富基金26.7，升1毫；华夏沪深343.75，跌3毫；雅高控股2.6，系跌4.5。 工商银行5.65跌一仙，友邦保险77.1升4毫，卡森国际2.53系升2.07，建设银行6.32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08.59，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37，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2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3,69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美元，卖出1,46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喺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仍然都系暂停噶。另外，红磡站同埋大学站都系继续关闭。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点结束。九龙区嘅封路情况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以及系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至到漆咸道南嘅道路咧，都系仍然封闭。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北角去北角方向咧，而家系车多繁忙，龙尾中环广场。另外，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北角码头。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龙尾佐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九龙货仓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想得出讲得到， 点样将你嘅谂法变成电台节目？ 好简单啫，搵我 Lester Henny 帮手啦。点样申请 Airtime 同基金？ 同你介绍翻。 填表有困难？ 30分钟帮你完成。 有需要可以预约专人上门讲解。 打嚟23312334， 申请网页 cibs.rthk.hk。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决心天地在刻坚强，发出一分光，伴在你心寒亦光飞。 2019年对于 Hanna 谷子乔嚟讲，绝对是难忘的一年嚟噶。入行多年咧，终于有机会开到佢嘅个人演唱会啦。完结演唱会之后，亦都有佢嘅首支嘅派台作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记录咗啊，佢喺演唱会举行完之后嘅心情噶。对于今年咧，佢可以第一次拥有自己嘅舞台啦，咁佢感觉好深噶，更加可以咧好自豪咁样讲一句，佢系冇追错音乐呢一个嘅梦噶。 从绝处一起走向安葬，仍然。 全新歌曲由张家诚作曲，张美妍填词 ，Hanna 谷子乔，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逆光飞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 中文歌曲龙虎榜。 Anna，你会用一种咩颜色嚟形容阿一呢？ 用紫色嚟形容佢嘅，因为我觉得佢有啲神秘嘅感觉啦，即系个外形啦，同埋佢都有接触咁多 New Age 啊、佛学啊嗰啲嘢。Hello， 我系 Anna 梁卓菲，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电台第二台， 香港房屋委员会全力支持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以台一众主持合力炮制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调控单位咧，或者超过三个月非经常持续居住单位，系严重违反租约条款噶。 房屋署除咗会透过执行日常嘅租约管制，亦都会透过抽查，以防止公屋被滥用噶。 重温公屋快活人广播剧，请登入 RTHK Teen Power 嘅特备网页。 嚟到下昼嘅三点八啦， 系翻嚟苏道音乐啦。我哋今日嘅嘉宾有阿 Matt 林欣彤同埋苏道志嚟介绍呢一首新歌《一秒》啊。 系啊，我想知道咧，即系想问阿 Matt 咧，就系嗱咁啊，唔同监制唔同风格啦。咁你知阿苏道志啊，即系个人，你听我咁耐都比较文静啲啦。我好好奇一样嘢咧，就系喺录音室入边，阿苏道志系一个点样 style 嘅一个 producer 嚟嘅咧？ 佢会有时 set up 一啲谂法俾我，跟住然之后等我进入个 vibe 咯。 系。 例如， 系啦，例如咧， 呢一首歌啦，例如佢会觉得我要可唔可以用个嗲字咧？你有用过嘅， 绝对可以， 系咯，佢可以用，系啊，佢系叫我嗲啲， 系 多啲好 feminine 嘅，嘅一啲语气咁样去唱。 O K， 点解你讲到有啲好似几有挑战性咁样嘅咧？即系因为你唔系嗲开嘅一个人嚟嘅， 我一时时啦，我嗲我啲狗咯，成 所以呢首歌可能 幻 想 紧啲狗同埋你，哎呀， 呢个快闭啲狗都几好笑， 咁咪真 系，所以佢哋 set up 咗呢一个嘅质地，然之后你就去试啦， 冇错， 咁样样 ，OK， 咁阿 Max 算唔算二监嘅人啊？ 阿 Max 系一个永远都超做足准备先入录音室嘅人， yeah. 所以个二监嘅程度又同时好难监嘅，因为当佢准备得好好嘅时候，我又想谂一啲突破，又想谂其他可以帮到佢嘅事，或者将只歌再 uplifting 嘅事，咁、yeah. 又有嗰个难度咯。 OK， 我觉得同佢哋倾咗一段时间偈咧，你觉得佢哋两个好知性啊？即系成件事， 佢两个彼此真系好客气、好礼貌嗰种咧。 同埋佢哋都系用大个呢个声音，咁我都得阿道啦。 有咩？ 系阿道又系，其实我个好欣赏咩？佢哋有种好知性嘅沟通， 有一种相睇嘅感觉，即系双方大家都系一种互相要攞最有礼啊，最正面嗰样出嚟。 喂，因为你唔觉得阿 Mac 系一个唔可以被伤害嘅感觉嚟嘅咩？佢系 即系好呵护佢， 系佢身边嘅朋友都系咁样对佢。 系啊，你都有咁讲过。 咁所以你哋两个平时沟通都系讲音乐嘅多，定系有第啲话题都能够引起你哋共同嘅兴趣？ 咁、都有第啲话题嘅， 系 系咯，即系都会讲下， 讲下我啲身边啲人， 系咯，你身边啲人咁样咯， 即系是非啊， 唔系佢有讲过咯，点样对佢女朋友好啲咁样咯？ 哇 ，which is 呢个系我真系有 share 过，因为我觉得同阿 Mac 倾偈系帮到我帮佢做过， 系 即系我。真係嘅，頭先我講嘅所有設計、所有諗嘅嘢，其實都要 through。其實嗰一次我哋傾，原本都係想搞個演唱會個 round 嗰件事，嗰一個計咧，係令我了解多咗佢嘅，令我 知道佢其實啱啲咩，同埋中意啲咩嘅，或者佢對每一件事佢諗緊啲咩，佢執著喺邊？ 係心理醫生咁滯㗎啦，都其實 係啊。 我 wish 係 OK， 又讚佢就係、是、我話 Peach 佢嗰一刻好，因為其實嗰一日如果佢記得嘅話，佢喊嘅。 哦，好似係啊，講到喊。 係咁，其實嗰一次對我嚟講係幾深刻嘅，因為。唔一定系每一个故事嘅 details 我记得，但我记得佢对每一件事嘅执着， yeah. 对嗰件事想变成点嘅个勤力，同埋你会知佢对爱情又好，屋企又好，一啲情感系点嘅咧？咁我先可以帮佢设计到一啲好啱佢嘅音乐。 好劲啊！就咁可以讲啲咁 deep 嘅心事。 可能饮咗好多酒，你 又冇喎， 真系难得地一滴都冇。 系一滴都冇，虽然我哋都有饮过酒， 所以睇阿咩系真系好信得过阿杜嘅，所以可以讲得出嚟。 系啦，喂，咁但系头先讲到咧就系 concert 方面啦。好啦，咁阿咩嚟紧你开 show 啦。 系 OK， 好啦，咁呢一个 show 又如何咧？简介少少嚟听下咧。 其实呢一个 show 叫做 Meg and the Mirror、 yeah. 其实个主题就系好想俾大家了解多啲我啦。 系。 而且我想同大家一齐，好似我照镜咁，睇下自己认识自己几多，同埋接纳几多面嘅自己咯。咁、自己好嘅方面，咁梗系好容易接纳啦。但系当自己可能处于低潮，又或者系个人迷失嘅时候，你又点样拥抱呢一个自己呢？呢、這、一个演唱会除咗令大家可能回味一下以前嘅回忆啊，开心一下之余，我希望在心灵上面都有东西可以带走的。 Yeah, okay. 但其实可能是观众来照镜的时候，但你筹备这个 show 的时候你都真的照着一面镜，就是你要审视过去你做的音乐、啊、你所有的东西这样。 还有带一个怎样的自己出来咯。他都要想这个状态。 Okay, 你go through 自己所谓的歌等等开始想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觉得林欣彤是代表着什么东西？ 我都幾想大家睇到嘅係，咁我經歷過嘅低啊高啊， yeah. 其實好想話俾大家知，我經歷到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到嘅， yeah. 即係都可以繼續硬正咁企喺度，繼續做自己想做嘅嘢。我諗某程度上可以用頑強嚟形容咯，即係一個頑強嘅自己咯。 係 ，OK。有冇讀緊呢個 show 嘅時候咧？即係例牌，你已經擺有呢歌一定擺曬落去㗎啦。有冇啲歌你好驚喺個台上面唱嘅？例如個情感係好濃郁嘅、又唔出奇， 或者難度高 咯， 又唔出奇，有好多原因㗎嘛。 有一啲歌咧，譬如其中一隻 係 我唔講名啦，咁、yeah. 就係唱到我有少少上氣唔接發氣，因為啲唞氣位真係好短促，跟住但係又要啡一句好長嘅出嚟，不斷重複咁樣，咁我就唱到有少少辛苦嘅，通常呢一首歌，但係當然希望大家聽落係聽唔到㗎啦， yeah. 因為我會做曬功課去唱得最自然咁樣，咁。同埋我好唔想嘅一樣嘢，我好唔想我喊咯。 哦， 我懷疑我會啊，但係 唔使懷疑我幾肯定， 你肯定啊，真係㗎。係 啊 ，OK。 因為我都有幻想過好多次，一出場嗰一刻，即係等咗咁耐，而大家陪我一齊等，而再歡呼我出嚟嗰一刻，我覺得會好感動嘅嗰一剎那。 OK， 問阿杜，你覺得佢會喊啊？ 會。 佢仲諗住掙扎一下。 呢啲認識咗你咁長嘅時間，就知道會 係收唔埋自己啲情感嘅，同埋我明嗰種感動啊，因為係 即係我覺得值得喊啊， 係咪？當然都睇下咩歌咯， 係一喊完把聲真係好恐怖啊！ 咁你盡量 hold 到最後嗰刻咯，明白㗎啦。但你話你明嗰個情感嘅意思係 明嗰個情感係我知阿 Mac 對每一樣嘢都好着緊噶嘛，咁同埋佢都好珍惜開 show 嘅機會，咁嗰一刻湧出嚟嘅情感係控制唔到，我覺得佢會 係 啊，真係會 有可能會 係啊。 OK， 想哭到聲音也變沙，不顧身份怪責他，暫時未能樂觀，好好放下，不必放下，傷口發芽，千不要管。惨惨况必须处理吗？惨痛的歌唱够他，是同泪同样会感到害怕。分担一下，不可感化，叹开你伤疤，别怕。 从未算坏，一公升眼泪未平复不快，无需一个夜晚已长大，此刻可以借我发泄和依赖，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失恋这脆弱极容易了解，这分钟痛苦别介怀，很失败让我分享你病态，知总有方法代替他，洒脱一些放弃他，但谁又能尽快适应 如果到作為一個觀眾，即係剛才講是幕後大家合作，如果當作一個觀眾，你喜歡阿咩在台上一個怎樣的狀態的會是、 其實我們都做過 live 的、都不止一次添、我喜歡阿咩在台上面，他不嬲都不是很理點講咧，佢可以好放啊，佢、比其他人更不介意釋放所有情感出嚟嘅，係咁咁呢個係。作為樂手是會 feel 到的、因為會有一些歌手是俾我感覺他想安全一點， 是 啊 ，key 又低一點，啲音盡量安全度過成隻歌，唔好有任何出錯，會比較介意件事係咪最靚咯。咁但係佢係嗰啲又唔會降 key 啦，又同你搶落去啦，係啊，同埋每一次我覺得同佢玩我哋好 blend 咯，即係好容易我就可以 back 得佢好舒服，佢又會唱得舒服咁樣咯。 我覺得呢個係你嘅功力嚟㗎，但係 呢個都要夾人。因為我都會試過唔舒服嘅，因為其實個呼吸好關鍵，同點解我可能偏完你會唱得舒服一樣，即係當如果我哋唔係 feel 緊只歌同一個 同一個氣場，同一件事，就算我點盡力就佢，都會發覺唔係好夾嘅。 咁嗱，阿 Mac 就唔會透露個 track list 嘅啦。咁、但係我哋可以問阿杜噶嘛？阿杜，如果你知道佢開 show， 你最期待佢唱邊首歌㗎？ 我最中意阿 Mac 嘅歌係《一千零一次人生》， 係、 講咗好多次俾佢聽，因為我自己會聽到喊嘅嗰陣時，係啊，即係好多。好多鼓励嘅说话唔系倾偈嘅时候加油啊咁就得嘅。即系嗰个 moment 有一啲歌词有一把声音 hit 到你你就会感动嘅。咁呢隻歌 Witches 我觉得嗰陣時嘅佢或者佢 MV 或者份歌词或者我哋自己喺 band 房度自己 jam， 每一次玩都觉得系最好，即系我觉得好好听嘅隻歌咯。 OK， 嗱，我哋今日要多谢佢哋两位上嚟讲咗佢哋嘅新歌一秒啦。系啦，咁我哋希望阿 Mac 可以将个情绪 hold 到最后啦，系咪先？咁但系阿杜如果去睇嘅时候，佢系可以随时喊噶嘛？ 你应该唔会喊系咪啊？你睇。 喂，如果你系 live 睇嘅时候，可能唔知道。咁因为佢又识你，又可能明白更加多关于你嘅一啲事情。 我估佢话我唔会喊嘅原因系佢知道我比较冷静。 哦， 理性嘅。但系咧， 佢把声都系。 我觉得好神奇嘅。你话你好理性，但系你编嘅嘢出嚟超有灵魂。 因为我见到人嘅时候同自己一个喺 studio 嘅时候两件事嚟。通常佢啲歌都系凌晨发生嘅。Risky 加凌晨加一个人，我先想到那个状态其实很难在有人的时候可以无端端发生的、啊、 我想问是只阿 Mac 是这样还是其他歌手都是 有些歌手都是这样的 都一定要自己 其实很难解释的我都不知道可能有一天我会将时间吞回去之后早十九点钟起身做歌、但是现在这个状态是都还是在凌晨的时候是最宁静的 所以在凌晨时候写的歌同埋喺凌晨時候編嘅歌，就係佢哋兩個合作嘅呢首嘅一秒啦。 勁啊，好勁啊 ，Ray！ 咁啊，多謝你兩位蘇露志同埋林允彤。 Yeah, Thank you。 十岁，日记簿篇篇一样，理想不理想，麻木到假装很坚强，很努力去追，拼命去追，最后追到夕阳。羊群内我习惯依照习惯，很甘心做只羊，遇上。再遇上，容貌变得相当抽象，太多欢送会，从没有空哭出一场。想见未见的，再遇见的，也记不起印象，记错旧名字。装过时，一千多明日又来到，分分秒秒后悔的、错过的，琐碎事会堆积，在此一寸眼间成历史。我到底可有事死去前最在意？硬仗。接硬仗，盲目去追击点击量，刺激不刺激，狂热到心中很苍凉。点算重要的，最重要的，重到消失重量。每晚睡床上可有力气心想，一千次浪费所在当。曾无亲于言，一千次明着我诚意，一千次没有空没法子，多一千次流言不得福，一千次原来回复太迟，一千个明日又来到，分分秒秒后悔的错过。 历史，我到底可有是死去前最在意，见美好会再开始，要怕只怕命 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习近平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保护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在全球贸易议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稍为回升，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7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6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98蚊，升6.1；腾讯控股334蚊，升4.6；中国平安90.9，跌2.5。盈富基金26.75，升1.5；华夏沪深343.75，跌3毫；雅高控股系报2.8，跌2.5；友邦保险77.3，升6毫；建设银行6.34，升7仙；卡森国际2.59，升2.1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4，英镑10.108，瑞士法郎7.868，澳元5.311，加元5.892，新西兰元5.015，欧元8.6548。每百日元对港元7.2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2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369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1美元，卖出146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仍然都系暂停。另外，红磡站同埋大学站都系继续关闭噶。咁喺轻铁嘅路线方面，而家751线咧系751P 线系会由706线替代，而761P、751、614同埋614P 线要改道行驶，其他嘅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九龙区嘅封路安排方面，而家红磡海 低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昌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以及系柯士甸道介乎各士道至到漆咸道南嘅道路仍然都系封闭。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维园上桥位同埋太古城，九龙入口咧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亦都是车多的，龙尾在贸会大楼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今日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风力楼。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加士居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人一世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也得到位置 Turn the radio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09啦，继续嚟到4:00之后嘅苏动音乐啦。 系啦，由今个星期开始啦，星期五呢个时间苏动音乐我哋有一个特备嘅环节嚟嘅，哇，好劲啊！ 哇， 系啦，多谢你捧场啦。咁我哋会嚟紧咧，会有一个咧苏动音乐同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入围歌手嘅巡礼嚟嘅。 哦， 系啦，咁我哋首次咧亦都会同大家公布啦，到底系边九位歌手入围咗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嘅。 认真啲嚟一次，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入围歌手名单，包括我哋一齐听下啦。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陈建安。 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假。 周国贤。 Color。 看看世界，并没谁。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 石咏丽 Suki S。 人群里几多奇迹？ 黄贤。 懒吧，期待上你退下。 许靖云。 在何时悲伤会逆流成河，仍是深爱着你。 屋子桥。 当身体不见有伤，呼吸心跳一样，以后剩余自己所。 VOP 天堂鸟。 人改变心中要有火，如果有转身里结果。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嗱，一年幾個禮拜咧，我哋有呢個嘅小息環節啦，係啦，都係一個金曲嘅前哨戰嚟嘅。 冇錯啦，咁我就會請嚟咧九位啦，入圍咗今年咧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進步獎嘅候選歌手嚟同我哋傾下偈嘅。 係啦，今日我哋首先由 Suki S， 嗨， 你好， 阿瓊好， 係咪特別開心啊？特別興奮， 好開心啊！其實係啊，真係因為一聽到進步呢個字咧，其實我每年都係好喜歡呢兩個字，亦都成日都啊剔字。自己一啲目標啊，即係畫一啲目標俾自己每年。 係， 咁我就一聽到啊，今年有一個新嘅，真係能夠第一次參加呢一個盛事，咁我就真係啊，人生呢一個 to do list 又 tick 咗一 tick 啦。 哦， 咁我就好開心，真係好開心。 但我想知道你喺今年年頭嘅時候咧，你即係有個 checklist 啦。咁你本身你 set 咗啲咩嘅目標俾自己㗎？其實 其實今年就都完成咗㗎啦。 咁亦都其實 咁乖啊， 係啊， 我嗰個 checklist 通常都係攞嚟呃自己嘅，譬如減肥啊嗰啲啊， 即係有啲嘢有啲嘢係控制唔到嘅咧，咁當然冇辦法啦。咁有陣時即係不似預期啦，天氣不似預期，咁就冇辦法。咁但係我都會盡力完成我自己所有嘅目標 咯。OK， 咁你 item 有啲咩㗎？ 剔到邊啲？ 譬如一年我都好希望真係能夠出到至少即係有啲低嘅那個目標，就係起碼一首咁多嘅原創歌啦。 啊， 至少啦。 係 咁好。 咁今年動態回顧嘅成績好好啦。 係啊，仲可以好榮幸啊！即係咁耐以嚟，其實我真係都未入過香港電台嘅榜，即係仲要係三甲，我真係好感恩。 哦，同老闆講 咩㗎？你呢個樣見翻俾老闆。 我真係好感恩， 我哋幫佢影低呢個樣， 因為我見到呢個樣，我哋好受之有愧啊！明明太激動嘅你個樣真 係，真係好感動嘅呢一個係。 一堆的日記，過往的希冀，再次發現卻要那麼嫌棄，手機的那光景太稀奇。當初可跟你。有限什么都不理，穿梭街角到处也可游戏，简单的也可当作新奇，都已是忘记，却迫使我再三想你，动态一再煽动，怎应对自己？ 咁而家會唔會即係，既然呢首歌成績又咁好啦，咁會令到，咦唔係，我可以嗱，唔止每年一首啊，可能下年係三首或者五首啊，成張碟都係全部都係自己寫歌咁樣。 未來我真係可能真係會停翻唱歌咯，咁我就會做多啲原創歌。 OK， 兩者嘅分別對於你嚟講嘅 challenge 喺邊度？嗱 ，cover 同埋自己 original。 其實我個人認為啫，即係我個人認為係難過做原創歌嘅，因為要將所有嘢去抹走。再重新去畫上一啲嘢，咁其實係個難度仲更加高咯，因為你有好多顧慮。 係啊，同埋因為始終我係原唱咧，好容易其實會落有一個比較嘅嗰個角度去到欣賞一首歌咁樣 啊 嘛。係咯，咁你之前有冇遇過呢一種就係可能樂迷嗰種嘅比較，然之後你自己都會諗下啊，係我應該點樣去到面對，或者我下一次再做嘅時候，可以點樣再做好啲咁樣咧？ 咁我都會嘅，有陣時都會收到啲朋友先入為主咗，咁我都會啊，係咪自己做得唔够好呢咁样，咁但系我都会啊，有阵时当自己怀疑自己，又会有身边有啲小天使走出嚟，就好似有阵时我会去啲餐厅食饭啦，咁有啲好陌生嘅朋友走埋嚟啊，你系咪石永丽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你唱嗰只啊，好中意 哦， 系啊，好得意噶，我觉得。冥冥中就是有些小天使，神會派一些小天使在你身邊告訴你，其實不是你做得沒有，永遠都沒有，音樂是沒有對錯的。 是 真的，即是這些很主觀的音樂。 Okay， 那些小天使通常他們最喜歡你的，你自己有沒有覺得，啊，原來這首是他們特別喜歡的，哦，這樣的理由， 有的，即是有評分的。我覺得我自己每張大碟裡面呢，都會有某一些歌大家會比較喜歡，即好像輪流轉啊，大家啊又會覺得啊好好啱聽啊，有時候又會覺得啊歲月無情又挺好啊咁樣，我覺得好得意咯呢一個，我老公啊，因為他是我的唱片總監，我們都會即係做一個總結咯，每一次。 係，咦，咁你自己心目中，因為你做了一張碟啦，咁梗係每一首你都會中意啦。 係， 咁但係你可能都會有一個偏心，就係，呢一首我真係特別中意。 係， 同你特別中意嗰首，同你啲小天使同你講，喂，呢首我中意啊，相唔相近嘅咧？定係 都近嘅， 都係近， 都近嘅，都近的。我都好睇心情。最近我中意咗《乘風破浪》， 係 因為比較輕快一啲啊，同埋鼓舞性大一啲嘅歌。 我成日都為進步咧，其中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你要勤力咯。 係， 你係我眼中好標準、好勤力嘅女歌手嚟。 有陣時，我覺得歌手係比較被動嘅，尤其是而家呢個年代同埋時勢啦。 係， 咁 你係好主動嘅人嚟嘅喎。 唔係㗎，唔係㗎，即係大家睇我，即係盡力去揾一啲機會咯。我覺得，因為有陣時，我覺得要爭取一啲機會去俾自己能夠可以再嘗試多啲。是我呢幾年 學到嘅嘢，因為有陣時你自己淨係坐喺屋企，我覺得係唔得嘅。 係， 咁我就好希望可以再行前多幾步咯，即係盡我自己，因為我覺得我年紀慢慢大。 系筋骨劳损嘅， 筋骨劳损啊！ 系 咁，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多啲行远多少少啦，尽力啦，即系仲有机会再争取多啲，仲走得远多少少，我就即系再行多远少少咯，尽力尽力。 怎么可以承认挂念你？怎么释放，然后再可收起？前朝一切我又妒忌，为何想你？ 頭先一路都阿蕭奇有講過咧，就係其中一首就係動態回顧啦。好啦，嚟到即係今年年尾嘅時間啦，咁我想問下啦，如果喺音樂上面，你今年又製造過好多唔同嘅回憶噶啦，你呢一刻即時我最想去 recap 一次嗰個嘅回憶，係邊個回憶咧？ 我覺得今年出我嘅大碟係難忘嘅， yeah. 因為呢一張大碟係我做過咁多張大碟入面我自己最滿意嘅一張，同埋我同我歌迷一起去今年去聚埋一起嘅感覺，我覺得特別温暖，因為佢哋俾講嘅嘢俾我聽咧，我係感動到嘅。有陣時當佢哋話俾我聽啊，陪伴咗你咁咁多咁多年啦，咁原來。即係慢慢令我意識到，其實係、原來我已經擁有咗大家咁多年， yeah. 原來係即係慢慢隨住時間，我哋嘅感情越嚟越深，即係慢慢變咗一個真係真真正正嘅家人嘅嗰個感覺， yeah. 我覺得我好珍惜咯， 係、 啊， 我冇諗過我可以咯，同埋、 竟然， 因為由2014年自知嘅第一張大碟開始，我冇諗過我可以仲做到歌手噶。 哦、但一路你谂下嚟到今年2019啦，五年嘅时间啦， 所以其实我真系好感恩咯，即系我冇谂过有一班咁锡我嘅歌迷依然仲陪伴紧我，我仲可以出到歌，我仲可以出到唱片，仲要系大碟，即系呢个时势重要，咁所以我系好感恩。 O、okay, K， 而嗰个 fan base 仲越嚟越大， 系啊，你就嚟整喊佢啦，同埋 喊， 想睇啊，想睇啊，我可以喊噶，你可以整喊我。 咁但系制作嘅时候咧，即系同你嘅监制，亦都系你老公啦，咁样中间嘅回忆又系如何？ 中间嘅回忆，每一步其实我哋都进步紧，每一步我哋都真系啊，有阵时都想俾更加好嘅嘢俾大家，去学一啲新啲嘅嘢俾大家。呢一张唱片我哋都有啲新嘅感觉俾大家噶，包括我哋再次揾嚟韩国嘅音乐人啦、乐手啦，去做一啲新颖啲嘅编曲俾大家啦。咁其实有一啲新嘅唱法啦，我自己又改咗一啲我以前嘅唱腔啦。咁呢啲都系一啲新嘅尝试。咁我自己又好满意，又加上我又好同我好中意嘅音乐人，即系香港嘅本地姜啦，即系音乐监制 Wallace， 佢合作，我好开心啊！呢一次，呢一个 project 系一个爱嚟嘅， 系 咁，所以我特别有感触咯。 OK， 嗱，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系听完佢嘅歌，你有 feedback 咧，你直接 send 俾佢。 系 啦，你即系我成日觉得就系你听嘅时候，你要俾佢知啊嘛。因为其实呢个系最直接一个交流， 系啊系啊， 嚟噶嘛， 主动啲啊嘛，系咪？ 系啦，整喊佢啊嘛要。 我啲歌迷成日都整喊我噶，有阵时即系哪怕即系其实真系好少嘅一句话俾我听，佢哋睇完嘅碟，佢哋真系消化完一轮，有啲咩感觉？佢哋 exactly feel 到我哋想讲、想表达嘅，我已经好感动噶啦。 有冇试过喺 fans 面前喊啊？ 梗系有啦。 點會冇啊？嚇！ 但係我喺度諗，我 fans 好無辜喎，咁應該點算啊？ 我記得有一次，其實唔係我 fans 嚟嘅，係啊 Patrick 嘅 fans 嚟嘅。咁佢 因為呢件事 係咁，佢好佢好好嘅，佢好錫 Patrick 嘅。係咁，佢送咗一份禮物俾我哋。嗯，當其時我哋結婚 係。 咁我一睇到，然之後佢每一個字句、每一張相，去俾我感受到嘅係好愛我哋咯。 嗯， 同埋我覺得好驚喜， 係， 因為我冇諗到，咦，佢愛烏及烏到咧，係，哇，嗰份愛我係完完全全感受到嗰種温暖，嗰種勞作係咧，如果係要評分係 A 加加加加嗰啲咧， 啊，仲係手作嘅嘢嚟， 手作好靚，真係好靚。 所以你聽得出佢做音樂歌核心嘅價值啊， 係啊， 就係愛咯， 係 即係佢一個過程， 唔可以冇愛嘅。我覺得做任何一件事都，如果我哋缺乏咗愛咧，我哋嗰份嘢。嘅冇感情嘅嘢就係機械啦。 嗯 ，OK， 嗱咁啊，今年有呢一張嘅專輯，咁啊期待你越嚟越多一啲係即係原創嘅作品啦，係啦，咁啊有期待下年下年嘅音樂啦。咁希望你会喺我哋一个金曲上面可以得到好嘅成绩。 我会加油㗎，希望大家俾个机会我。 投票完咗啦。 唔係啊，都要支持我㗎。都要支持我，俾份少少，哪怕係少少嘅力量俾我。 奖係一年一届啫，咁但係音乐係可以 last 好多年嘅。 冇错 冇错。 今日多谢晒 SuperS。 Thank you! 几多重转循环中，几段情缘，千秋百人事，几多次轮回，点解世事万千转，凡尘里。 有没有改变？ 緊在連續幾個星期五呢，我們都會有這個是我們今年的中文金曲，有這個是最佳進步獎入圍的這個朋友上來跟我們回顧一下他今年的這個成績啦。剛剛聽過有這一首 來自石永利 Suki S 的 輪流轉，頭先就有種旖旎的感覺的，跟住就找來一些麻甩的感覺。本來有 Blaster 有他們新的派台作品，作品名稱叫做下兒何起。 輸入某個程序，情緒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後沒有然後，寒暄多幾句，笑著離去。想話其實乾脆，不出聲感覺沒那麼受罪，生命其實有限，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Grammy the number one， 下兒何起？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舍，下兒何起？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带点。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朝早到理工大学，希望劝说留守的中学生离开。他表示暂时未能够接触到18岁以下的留守者，但据他了解，仍然有10位以下的中学生在里面。邓振强说，有中学家长曾经以电话联络理大内的仔女，他相信有学生的情绪较为波动，担心情况持续他们会情绪崩溃。他又说，校长会曾经透过家长和老师邀约留守的学生见面，但暂时未有学生出席。理大校方表示，会视乎事态发展和校园的环境状况，稍后决定是不是需要延长暂停大楼的运作，以及员工的工作安排。理大早前宣布，大学的办公大楼暂停运作至下个月1号，员工无需回校翻工，尽量可能留在家中工作。70岁食环署外判工罗伯上星期被砖块击中头部，伤重不治。罗伯两位家属由内地来港见传媒，并到事发现场北区社区中心外拜祭。罗伯的亲友、同事和街坊鞠躬和献花。死者的大仔跪在罗伯的黑白肖像前，表示请父亲安息。 他今早表示希望警方尽快破案，亦都希望事情不要成为香港仇恨的开始，而是仇恨的结束。協助他们的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华，罗伯为人爱国和充满正义感，希望沉冤得雪。街坊张先生说，街坊会筹款協助罗伯的家属。多次申请反修例游行的刘永康涉嫌在7月1日进入立法会触发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被警方正式落案起诉，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下个月13日提堂。刘永康9月底被捕，涉嫌和7月1日示威者闯入立法会事件有关。美国海军吉福兹号战斗舰和韦恩迈耶号驱逐舰分别在星期三和星期四驶近南海美济礁12海里和西沙群岛范围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美国两艘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岛礁邻近海域西沙群岛领海，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踪监视，查证识别，并警告驱离。发言人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无论美方舰机变乜嘢嘅花样，耍乜嘢嘅诡计，中国军队都有决心和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随后2-3日云量较多，星期二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95点，升128点，总成交金额67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98.05，升6.15。腾讯控股333.6系升4.2，中国平安90.8跌3毫，盈富基金26.75升1.5，华夏沪深343.75跌3毫，友邦保险77.3升6毫，建设银行6.33升6仙，雅高控股系报2.8跌2.5，卡森国际2.63升2.17仙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2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3,69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8美元，卖出1,46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而家港铁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喺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另外，红磡站至同埋大学站咧，仍然都系关闭嘅，就系红磡站同埋大学站仍然关闭。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点结束。九龙区嘅封路情况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空中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以及喺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至到漆咸道南一段嘅道路咧，仍然都系封闭。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而家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维园道同埋西湾河，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咧，交通大繁忙，龙尾在桥面灯位。 而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马伦道一段车龙排到近加士居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龙就排到去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近天马苑。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买卖私烟均属违法噶，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2年，仲会留案底添。快啲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我是涉单人， 我是脱单人。 咦，脱单在边噶？ 哦，脱单咧就即系脱离单身行列嘅意思。 哦，即系出铺系嘛，现代啲嘛。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会同大家倾下脱单有道。不过用现代啲嘅讲法即系， 即系点出铺咯 ？On a Saturday night。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决心天地在刻坚强发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亦光飞。 2019年对于 Hanna 谷子乔来讲绝对是难忘的一年来的，入行多年呢终于有机会开到他的个人演唱会啦。完结演唱会之后亦都有他的首支的派台作品。而这一首歌呢亦都记录了他在演唱会举行完之后的心情的。对于今年呢他可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舞台啦，咁他感觉好深的，更加可以呢好自豪咁样讲一句，他是冇追错音乐呢一个嘅梦的。 从最初一起走向方舱，仍然 全新歌曲由张家诚作曲，张美妍填词 ，Hanna 谷子乔，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逆光飞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先嚟到下午四点四十四分。 Yes,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shield。 一个人行落去嘅时候，有阵时可能会感觉到，比较攰，比较冇力嘅。靠啲乜嘢同你支撑住咧？卫兰就系靠住佢嘅信仰嘅。 前行一双脚踏过，前面崎岖有几多？同行的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当呢位靓仔啱啱出世，好想攀高爬低伸手，想掌握一切。一路长大碰上每个问题，试着努力去突破，谂谂计仔得位。终点差几多米，爬低起身又嚟，仍想未有力又不抵。谁人能一支足仔得位，一起增加盛世，最后胜利碰光辉。天星照远方，多么大向往，谁可？前面崎岖有几多？沿途给我几多次帮助？无论大风吹不拆火，无常和无助，奋斗欠缺结果，都不起身不气馁。同行的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 Just want to take this chance to thank you for all you've done。 每个人出世都是自己一个人，一个人离一个人离开，又一个人尘归尘，好似孤独是注定。那为什么要同人同行，自己一个一样感觉一样，等到一日终老，但是过程有几多个知己，就有几多人记得你。得人恩过千年记，万丈高楼从你起，一双手点够，有你在前面，有我在背后，人生这场马拉松，答应你我陪伴左右。天星照远方，多么能和我，谁可一日一日咁流逝，虽然呢条路从来都唔易行，但系感恩一直有你陪伴左右。无论未来系点，我知道有你就足够。 前行一双脚踏过，同行多得你伴我，沿途给我几多次帮助。无论大风吹不拆火。 先前咧听过有李志慧兰今日新收到佢嘅派台作品啊，收录喺佢 In His Name 呢只嘅专辑啦，有呢首新嘅英文派台歌。俾到个力量嘅咧就系佢心目中嗰位神，亦都系佢嘅宗教信仰。新嘅 single， 新嘅名字叫做 Strength and Shield。至于你而家听紧咧就系嚟自黄子轩。嚟紧即将开佢十周年嘅演唱会，今次呢首嘅新歌力都系揾嚟一路陪住佢向前行嘅一班嘅兄弟同我一齐做嘅。讲紧呢位嘅兄弟就系唐达啊，有佢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前行一双脚踏过，前面崎岖有几多？同行的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 新嘅派台歌今日叫做《多得你》。至于跟住佢哋两位咧，今日推出佢哋嘅新专辑，讲紧嘅咧就系《小尘埃》，一首互相扶持嘅新作品啦。 I don't waste my time. I know what I'm doing every day and night. Yeah. Even though we fight, sometimes they choose to give me butterflies.And I think our story will be long and strong. Blushing cheeks, shaking knees. Can't you see? That's why I sing you this song. The sun's eye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can turn winter to spring. Can't believe I get a call you mine. You played on all my heartstrings, honey bunny, like a seven. 叫做 Little by Little， 有呢首嘅 Side Track， 亦都系佢哋第一次首甜蜜啲嘅 Winter to Spring。是呢啲嘅甜蜜嘅情歌，讲紧咧就系多谢佢哋互相啊，佢哋对方点样喺佢哋经历艰难嘅时候，陪住自己继续坚持向前行嘅。陪住一个人向前行啊，容易啲啦，只要你扶住佢，陪住佢就得。陪住一个社会向前行咧，就好靠你手上面嘅一票嘅。节目开头的时候已经提过你，记住星期日，如果你登记了做选民的话，记得出来去到投票啊。欢迎有小尘埃 Winter to Spring。 作品啦。作曲系林宥嘉，填词有林宥嘉、黄伟文。歌曲名称叫做《少女》，哇，甜蜜到咧，束埋自己老婆一齐拍 MV。 一百岁还是少女，有没有勇气从今后让我叫你、自己不语，用街同行，再也不是空洞的秋雨，我想要买间房子，里面住两个小女。 其实他老婆 Kiki 啦，之前都是台湾一位歌手嚟嘅，好似冇乜机会带你听下他的作品啦。 少边，你又站上那屋檐，月光落在天边唯一的光线，你又为他失眠。 佢系丁文琪啊 ，Kiki 之前嘅作品《影迷》啊。 少女味啦，我谂其实写歌去表达心意咧，系好多创作歌手都会用嘅一种方法嚟嘅。但系重要嘅事情，我想同你讲三次。就系今个星期啊，记得啦，如果你系选民嘅话，去投票啊。唔用写歌嘅方法都可以用你投票嘅方法去支持你心目中嘅候选人嘅。